yourself。 那么男他的自己呢，应该是 himself， H-I-M-S-E-L-F， himself， himself。 女他的自己呢，我们要说 herself， H-E-R her S-E-L-F herself， herself。 那么动物的它，也就是宝盖头的它，这个它自己，它本身应该是 itself， I-T-S-E-L-F， itself， itself。 我们自己呢，请大家注意，我们要说 ourselves， 因为我们自己不是一个人，而是很多人，所以呢，我们要把原来的 self 里面的 f去掉，然后呢加上 V-E-S， 我们自己就是 ourselves， ourselves。 那么你们自己呢，应该是 yourselves， yourselves。 请大家注意，在这儿区分一下，如果我们说你自己，那么是单数的形式，我们就要说 yourself。 如果要是你们自己呢，是复数的形式，我们就要说 yourselves。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刚刚学过的这些我自己、你自己、他自己，我们来练一下，由我呢来说出，比如说这个代词的主格的形式，比如我说 I, you, he, she， 那么由大家呢来给我这个我自己、你自己、他自己的说法。比如我说 I， 您就说 myself，好吗？好，一起来练一下 you 你们的复数形式。 we， 对了，应该是 ourselves。 next one， it 应该是 itself。 那么 she， 对，应该是 herself。 注意听 next one， he。You're right， 对了，是 himself。 Next one， I。 Great， myself。 好了，最后一个 you 的单数形式，也就是你，我们应该说 yourself。 Very good， 用的是单数的形式。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学习一组句型。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Where can I get a videotape? You can get it in a video shop. Is there a video shop near here? Yes, there is one opposite the newsagents. 朋友们可以看我们的课本第185页。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有一组句型。旅游在外的时候，难免要问别人，我在哪儿可以买到什么什么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问 Where can I buy a videotape? Where can I buy? Buy 后面呢可以加您想买的物品。 Where can I buy a videotape? 就是我在哪儿可以买到录像带。 Where can I buy a videotape? 当然了， buy 也可以用我们上节课学过的 get 来代替，所以我也可以说 Where can I get a videotape? Where can I get a videotape? 回答的时候可以这样说， You can get it， 然后呢后面加一个地点，比如说一个商店的名称。我们可以说 You can get it in a video shop， 你可以在录影店里面来买到录像带。 You can get it in a video shop。接下来我们又要问了，因为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我们也不知道 video shop 在哪，所以我们就可以问 Is there a video shop near here? 这附近有没有 video shop 呢？再来说一遍， Is there a video shop near here? 我们用的是 near here， 也就是在这附近的意思。 Is there a video shop near here? 回答可以说 Yes, there is one opposite the news agents.是的，有一家是在报摊的，对过。There is one